那一年链家刚好成立10周年，他也开始全面的转型去修炼内功，应对当时的风波。其中有一条主线就是经纪人专业化，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博考大学。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在中国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这个行业，每一年的平均的离职率都在80%到100%，相当于每一年换一拨人。而黑中介是这个行业最大的标签，用户得不到高品质的服务，从业人员也没有什么职业荣誉感。就像链家的创始人左晖曾经说过，尊严离这个行业太远了。如果学校让孩子写我的爸爸妈妈，又有多少孩子愿意说自己的爸妈是干中介的呢？为了改变难堪的格局，链家决定从自身开始做试验。所以他们在2011年经历了行业低迷期之后，正式的开始修炼内功。回看2011年，业界有一种说法，也就是房地产的白银时代始于这一年。总体来看，1998年房改之后，房地产也逐渐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，当然2008年除外。房地产经纪行业随之也得到了获益，而到了2011年，诸多的指标开始降速，进入了白银时代。虽然楼市不太可能崩盘，但是行业的成色明显的减退了。楼市惨淡直接影响了房产经纪行业，而根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发布的2011年经纪机构生存状况的年度报告显示，2011年主要城市二手房的成交量总体的降幅达到了50%以上，预计整个中介行业的总亏损达到了30亿元的现金流，行业当中也出现了关店潮，而链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囤积粮草，修炼内功。一方面，链家开始了买买买模式，不仅在北京继续增加了店面，扩大了市场的份额，拉开了与第二名之间的距离，还在全国进行了异地扩张，借助互联网全面转型。他在提升服务效率和品质方面是狠下了功夫，所以无论是设计产品还是制定规则，背后隐藏的都是人性。今年的房改对于楼市市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冲击，未来链家又会爆发出怎样的势能还未可知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三流企业做产品，二流企业做品牌，一流的企业做的是标准。正如链家的 CEO 彭永东所说，一家企业相信什么，从出发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已经注定了。同时我们也相信，做难而正确的事始终是一个正确的导向。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

春天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真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也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马的夜有春天。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今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了，秋天就像是星期天的晚上，一切还未开始，一切又都已经失去。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，秋天只有60天左右，连时尚博主都劝人们别乱买，来不及。它明明是一个完整的季节，却被当成了过渡期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，秋天成了一个容易被浪费的季节。

当我们带着最初的那份对世界的好奇，小心翼翼地迈开旅行的第一步时，就和这个世界产生了必然的联系。旅游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景区周边的居民，这些影响有好有坏。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，对于我们而言，负责任的旅行态度都不可或缺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以一种心怀尊重并能对旅行地居民文化及环境有益的方式旅行，这也是负责任的旅行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